心情的多怪悲。对句我爱你布满青苔，别拥抱难得要死，摇摇欲倒是你，像客厅里这幅地，以后的以后。